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7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6。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 新年广播 Fresh Radio。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Hello， 大家好，我又来代班了，我是月月。 欢迎月月来到我们的节目啊。那今天呢是一个周一，是一个大家普遍都会立 flag 的日子。月月在今天会立下一个什么样的 flag？ 既然今天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了哈，因为我前一阵又沉迷于晚起的状态了，就几天不见我又变成了原来的状态，所以说呢就不妨立个 flag 啊，之后做一个早起的姑娘，早睡早起。 感觉这个 flag 已经在风雨飘摇中快要倒掉了。 刚刚立下就要倒掉了是吗？好 快。我觉得我们节目应该多请就是台里的这个女主持人过来上节目， 所以每天你都有新鲜感啊。我还以为你想说哦，每天都换一个女主持，然后就很有信心， 就拯救一下大家晚睡晚起的这种生活的毁灭的节奏。 还真的是，因为早上起来早的话，还心情挺好的， 对不对？ 就会发现，哎，那么早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多小，就是很多小学生就已经背着书包要去上学了。就回想到自己特别小的时候，真的是，而且还有很多人就已经开始工作了哈。 对，这已经是我连续早起的十几个晚上了，因为珊珊调休的原因，我一直是坚守在这个岗位上。刚刚月月在问我说，哎，那你会不会养成一个每天都在早睡早起的习惯？我告诉他说，我确实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能睡懒觉的时候拼了命的睡。 完了，我的 flag 现在就已经倒掉了。 对 ，OK， 要提醒大家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 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啊，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说呢，大家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也就是 FM98.2 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方式进行互动。那视频的互动方式有以下几种，首先呢就是我们深度合作的花椒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了。那与此同时呢，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这个关键词，同样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链接就可以互动起来了，我们都会在这里点名签到。 OK， 那在早上先送给大家一首来自孙燕姿的慢慢来啊。这个周这周的工作大家可以在周一开始了，慢慢来 慢慢来。 慢慢滑行而来，猎物上门来，我冷眼看待过多的寂寞，黑夜已经超载。我猜这城市的气氛让你感受到寂寞难挨，都怪让一个爱的人太坏，太快太无所谓的 say goodbye。 我的火烧期待还有一直的依赖，这一回突然有人自愿都说出来，没必要释怀，倒也不必装乖，孤单的人站成一排，谁被亏待多少无奈，又有谁看得出来。无伤门来，我冷眼看待过多的寂寞，黑夜已经超载。我猜这城市的气氛让你感受到寂寞难挨，要怪上一个爱的人太坏，太快太无所谓的 say goodbye。 我的火烧期待还有一句最意外，释怀倒也不必装乖，孤单的人站成一排，谁被亏待多少无奈，一直到哭坏姿态，不仅仅找一个明白，谁的走不要他回来，再上车他的爱名字带，慢慢的等一切落定尘埃，期待。 OK，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好奇头条号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条资讯跟猫猫和狗狗有关系啊。我最近好像对宠物特别感兴趣。 嗯， 我看到了，就是因为在养猫和养狗的人的之间呢，会有一个争论，那就是到底猫和狗哪一个更聪明，对不对？经常会有养猫的人和养狗的人去争，说猫更聪明，或者是狗更聪明。 甚至有人还好像做实验，就把猫和狗狗一起养，然后看一看到底他们两个 谁更聪明， 对，遇到事情谁更强势一些。 但好像猫和狗生活在一起，从来都是狗被猫欺负。 嗯，猫我觉得是一种以柔克刚型的这样的一个动物，就是宠物。 对， 所以说就是它是那种就是很傲娇的那种姿态，然后它不会去就是像狗狗一样那么就是那么直接哈，但是呢它又非常吊着你。 对，没错。那我们也是希望在花椒直播间和这个我们的982魔力工厂当中的早起的朋友和我们打一个招呼啊。在您看来，您觉得猫和狗哪一个更聪明呢？目前呢是在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精神剖析学前沿的一个学术杂志上，一篇关于猫和狗的大脑神经细胞数量的论文，是用大量的数据来佐证了猫和狗哪一个更聪明。他们根据自己的一个调查结果显示呢，就是狗的大脑皮层是有 5.3 亿个脑神经细胞，而猫只有2.5亿个，也就是狗是猫的两倍还有多。那这就意味着狗有着比猫更加完整和复杂、更灵活事件的生理学上的能力，也就是从侧面的佐证了狗确实要在脑神经的方面比猫更聪明。 所以狗狗都是大智若愚吗？因为每次看起来狗狗都是和猫相比的话，就是它比较直接，但是它反而被猫欺负。 我觉得狗被猫欺负的原因是因为狗没法跳那么高吧。 原来它的这个就是生理上，也就是它的大脑皮层的这个活跃细胞比较多，但是身体受到了限制。 对，你不觉得吗？你不觉得狗被猫欺负的时候都是猫打了狗以后跑到了一个狗抓不到它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都变成了宠物奴啊，像狗奴啊、猫奴啊。 对， 然后也是因为我们可能太庞大受到了限制。 我觉得可能是 因为我们生理上就是不是我们行动上受到了限制。 对，然后其实实际上这项研究还显示，对于食肉类的动物而言，并不是脑袋越大就越聪明的。 就比如说你看啊，棕熊的脑袋是不是比猫大很多？ 嗯， 就是可能猫两只猫的身体加起来才是一个棕熊的脑袋。 嗯， 可能啊。 嗯， 但是棕熊的脑神经的细胞的数量和猫的脑细胞的数量是大体是相同，是一致的 啊。 嗯， 是吗？ 所以说棕熊并不比猫聪明，但它们差不多。 哦， 再比如说一个非常有趣的动物，那就是猪。 嗯， 你看猪的脑容量比人的大很多。 对。是吗？ 啊，猪脑比人脑大， 我就是反应都没反应过来。 对，猪脑比人脑大。但是呢，嗯，你明显不会争论说猪和人哪一个更聪明。 对，其实我刚真的很想去争论一下，你知道吗？它怎么会比人更这个脑容量更大呢？ 对，它的脑容量是比人大的。 我的天哪！ 比人多，比人大，但是却没有人聪明。 啊，我真的之前以为就是脑袋大，尤其是很多脑袋大的那个小孩儿，然后很多老话都说特聪明嘛，看来还不太一定哈。 不一定。但是我在想，脑容量和这个脑细胞的这个，其实实际上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完全不相关。 嗯， 因为我觉得头大的人有的时候确实还挺聪明的。 是吧？ 嗯， 我之前引以为傲呢，就是脑袋特别大，永远买不到帽子的那种。 哦，你是吗？ 对，真的是这样。然后所以说呢，现在就在好好的反思一下了。 去查一下脑细胞吧。 然后突然发现，哦，真的不如猪的。 没事，至少你还会说话。 哦，好的。 这点还是要有自信的。 好嘞。 OK， 继续下一条新闻。在美国上个月是举办了一个未来教育大会的活动现场，然后呢一位作家叫做刘慈欣，会读科幻小说的人应该对他不会陌生啊。 三体。 对，三体的作者。他这一次呢是碰到了一个重磅的粉丝，这个粉丝的名字叫做奥巴马。 哇， Okay， 这个真的太厉害了。 嗯，那前美国总统奥巴马碰到刘慈欣的时候呢，就问刘慈欣说，哎，你这个三体是一部那么伟大的作品啊，你下一本书什么时候出啊？ 四体吗？ 然后 马上就出了。 五体不分。 对， 五谷不分啊。 五谷不分。哎，嗯， 五体可以组成词儿啊。 五体投地。 嗯。 我看下一部作品就让大家五体投地。 对，是，应该是。嗯，然后呢他就说希望刘慈欣能够送自己一本未来写的书。刘慈欣表示说，我正在写，一定送。有网友就是特别特别搞笑，说你看人家前总统那个就是放低姿态，原来只为一件事情，催更。 但是这个催更是非常给力的哈，为了这个催更也要好好的把五体写出来让大家投递。 没错。 OK， 然后这个我们看到直播间又来一位新的朋友啊，然后他说水水又换搭档了。其实不是又换搭档了， 是今天王悦来代班主持，因为珊珊同学在武汉啊。 嗯， 珊珊明天应该就回来了。 嗯，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很想念他，反正我没有。 我们的这个是吗？珊珊呼叫珊珊，你在哪里？我们在这儿再说一下，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上面也有来签到的哈，我们的朋友应该是篝火之上说签到。 嗯， 同时伟哥啊说终于看见了，天天早上听 FM。 同时呢， 嗯， 还有 A 签证部说为什么和收音机不同步，对，我们的视频直播会稍微的慢一点， 会稍微慢那么一点。 对， 然后韩傲严嵩，嗯，然后相见恨晚强子，你们在微信公众账号上是不是也应该要出现了呢？对不对？ 我来报道啦。 还有我们的金刚 Verona 什么的，你们是不是应该要出现了呢？没有早起被我发现了哟，周一怎么能睡懒觉呢？对不对？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歌曲，然后继续进入今天的微微一笑的好奇头条号，我们一会儿见。 来听。 微博，但这则微博还没有被就是这个获得真实性的这个认证啊，有待考证。就是这个微博发了一张图片，这个图片呢讲的是一个乞丐在意大利的一个街头呢，这个一个奢侈品云集的一个高档的这个街头乞讨。然后呢，因为圣诞节快要到了嘛，因为意大利的老妇女呢就在这个乞丐是在 LV 门口乞讨 哦。 乞讨，然后呢，一位意大利的妇女就给他在隔壁呢买了一件 Moncler 的羽绒服。 哇， 这 Moncler 的羽绒服大家肯定会知道啊，就大概一件就要四五千、五六千、七八千。 我也想去 LV 店门口乞讨。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们现在下了节目直接去吧。 有人就声说，这个不管是什么工作，地段很重要。 真的是黄金地段啊，这个地段这个位置一定要抢好了。 对，就是在 LV 的门口你就一定可以获得这个更高档的这个圣诞节礼物。 要不下了节目去摆个摊儿，就在 LV。 那我们一会儿如果在包子铺旁边乞讨就只能得包子。 对啊， 对对， 你说就是为了早餐可以去那边，然后这个早餐时段过了我们就去 LV 那边好不好？ 要不然我们去个什么火箭中心附近也行。 所以就可以上天了是吗？ 也 可以，也可以。太好了。 哇，金刚说早上好。那个我这里昨天是晚上下了点雪。 哇， 好羡慕你啊，今年北京都还没有下雪。 北京就是干冷还没有下雪， 这冬至一点一点的要靠近了。也是希望北京在今年的年底能下个几场雪。我挺喜欢北京下雪。 我也喜欢。然后不知道金刚是在哪里哈，如果要是不是在东北那边。因为东北那边应该很早很早就已经下雪了。因为有下雪的时候才真正的叫过冬天嘛。 没错， 就是才有冬天的感觉。 那我们稍微怀旧一下，其实实际上在这个1992年，也就是25年之前呢，在英国有一个人是发送出了这个世界上的第一条短信。 第一条短信， 第一条手机短信。那是英国的一个工程师，他把这个短信是发到了他的公司的总部的总监，一个他的领导的手机当中。这个短信呢只有短短的两个英文单词，翻译成中文只有四个字，那就是圣诞快乐。 哇哦，圣诞快乐。 然后紧接着到了25年之后，手机的短信成为了我们生活当 众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因为除了可以收到快递小哥的说我到你门口了之外，也就是各种各样的诈骗和各种各样的这个无聊的垃圾短信了。 还真的是，现在每个人把自己手机打开了之后哈，基本上我觉得因为原来发短信都是一个就是发重要信息的这样一个沟通方式，现在大家有了各种各样比如微信啊或者网络当中更方便的方式之后呢，这个更多都是收到了一些垃圾的信息了， 对， 或者是广告之类的哈，占到很大的比例。 所以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那个九八二魔力工厂的朋友，还有继续坚持用短信来沟通的朋友吗？我觉得应该没有了吧， 很少，还真的就是跟那个快递小哥啊外卖小哥，因为有的时候叫了这个快递或者外卖然后自己不在家，有的时候就会用这个短信的方式，但是其他的很少用短信了，真的很少。 所以说在这个怀旧的时候，25年前这个第一条短信才诞生，而25年之后短信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已经逐渐的被人们用其他的这个方式所代替了，也是让人感觉到好像有点唏嘘的一件事情。 对，但是那个时候历史性的一刻，我以为你知道你刚刚说他说四个字哈，就是给老板发的信息，然后我还以为他要跟老板请个假呀或者是什么的，原来是说哦圣诞快乐。 对，圣诞快乐。在开年很多杂志都会带来自己的这个开年大刊，那个英国版的 Vogue时装与美容这本杂志呢，已经公布了他们在2018年的开年大刊的封面，那就是当当当当， 哇，给个特写 ，Taylor Swift， 来自美国的一位歌手，穿着一件红色的裙子，是出现在了英国的 GQ 的2018年的开年大刊上。那这也是一个标志吧，标志着2018年这位歌手 Taylor Swift 可能会有更加让人惊艳的发展。那我们也会。其实大家关注一下，就是每当开年的时候的各个杂志的封面，可能就能看出这个比如说时尚界啊或者娱乐圈什么的风向标。 真的是风向标式的，因为很多要么就是开年的这个封面，要么就是比如说像什么年终的应该是最后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总结式的哈，所以这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回顾，一个是时 尚杂志。时尚杂志只有时尚杂志最重要的封面是九月刊。 九月吗？ 对 啊，为什么 九月刊？ 为什么？ 因为就是在他们这个就是杂志行业，时尚行业，他们这个九月份好像是一个特别特别关键的点，因为好像是比如说秋冬和春夏之间，然后所以说就是美国不是有一个特别特别那个女魔头穿 Prada 的女魔头的一个原型，就美国 Vogue 的主编，她不是叫 Anna Wintour 吗？然后她就有一部纪录片，然后她那部纪录片的名字就叫做 The Issue of September， 叫做九月刊。所以说如果你要就是宣称自己在时尚杂志的这个时尚界的霸主地位啊，就是九月刊的人还是可以比这个年末或者是开年刊的人地位更高一点。 原来是这样。谁在 C 位？谁在？ 这样 能分出来了。明白了。 对，就比如说我上的是九月刊，你上的是就比如开年刊，我就比你有地位。 明白了，在时尚界是这样排行的，是吗？明白。 我觉得应该是。 我要去搜一下各年度的九月刊去。对，回头做一个 list。 真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这个在新的一年，您不知道是不是关注时尚啊？如果关注时尚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各个杂志的这个开年大刊的封面，到底都有谁？ 没错哈，在这儿呢，很多朋友也是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签到了。刚刚呢，水水是在上面发了一张我们两个的自拍啊， 对， 然后还说了一个论一个男主持人的自我牺牲精神，我非常的满意，没毛病， 没毛病， 显得我脸特别的小。然后同时呢，我们的网友相见恨晚说水水发的图片怎么是反过来的，还说我天天都早，天天都在听，欢迎。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我觉得每一次大家都说我发的图片是反过来的， 没看出来、 但是在我的这儿的那个图片是正的呀。 对，我这儿也是正的。 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免得大家总冤枉我，我都觉得我很委屈。 那给你一个机会。 来，大家看一下啊。 我这儿其实也是正的，没毛病哈。 我看一眼啊，你看，我这边发的是正的。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看到没有？ 好。 好洗白过后继续签到哈。 Okay, 对、嗯。 然后同时呢，微信当中的 Lucas 说好久没来了，早上好，早上好呀。我们的这个花椒平台当中呢，也有朋友来了，说祥光遍照啊，也是在打招呼，早上好，大家早上都开开心心的去上班啦。 没错，那最后再翻滚朋友，在最后再好奇头条号呢，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资讯吧，那就是这个最终这个在那个一个酒店、嗯、这个酒店呢叫做万豪啊、哦、我打个广告、嗯、这个广告赶紧打过来、嗯、在这个酒店呢他们是发现就是人们在洗澡的时候其实特别特别容易有很多的灵感就是大脑的皮层会特别活跃对吧、嗯、就我觉得洗澡能够激发人类两种 什么澡堂歌手啊澡堂诗人呢、啊、 对就是淋浴歌手以及淋浴诗人 被我们说的人家的灵感被我们说的这么的俗 就灵感在淋浴间爆发 嗯还真的是啊 对不对 嗯所以这个调查又说了什么呢 不是调查、 啊、是调查 这个酒店呢他发现、嗯、哎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为客房配备一块特殊的这个画布浴帘门吧、 哦、嗯 然后呢他们在洗澡的时候客人就可以使用手机在布满水汽的玻璃上绘制或者记录一些有趣的事情然后保存发到自己的邮箱或者及时的将它分享到互联网上 哇哎，这个真的特别有用为什么呢我切身的体会就是我每次在洗澡的过程当中都是特别放空的状态然后会想很多很多的事情甚至会把一些很难去解决的问题都解决掉就有一些想法或者有一些新的一些念头但是重要的问题就是经常比如说我在洗完澡然后一收拾然后再去想想其他的事情之后我就忘记它了真的是会这样所以太给力了 所以说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浴帘的这个设置的话你就再也不用担心妈妈就再也不用担心洗澡的时候有灵感后来忘掉 哎还真是哈但是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拿着手机去给自己去发送信息那我还要带着手机进去去洗澡吗、 嗯、这个你问一下这个生产商好不好我也不太清楚 设想一下 那你知道我也是那种特别偏执的人 嗯 我有的时候甚至于晚上做梦的时候就是梦到了一件特别特别有灵感的事情我都会强迫自己说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然后真的会醒真的会醒 然后我就会爬起来拿出手机然后记录一些就是记录一些词儿或者是关键词儿、嗯、然后第二天看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提醒起来有的时候真的就忘记 哇这个厉害了因为我从来都起不来就没有这个念头就算有什么想法的话然后可能就一直睡到底 对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说灵感你能在我家多坐会儿吗、 哦、 就不要每次不敲门就来看你一眼就走 对 谁能认得谁啊 经常就是擦肩而过 对啊 所以说这是一个好习惯哈遇到一些新的灵感或新的想法的话就不妨把它记下来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就大家最近在洗澡的时候都在唱什么歌然后有什么样的灵感呢一首来自阿令的随心所欲开启今天的好奇头条号的最后一首歌一会见 也脱落叶随着樱花推动一片我有着一种神奇叫新鲜陌生语言我学会微笑说谢谢眼泪上演这杯咖啡喝完之前你如果出现就有心章节让你能发现我随心所欲天空海阔让我能遇见你走出原来世界起火随心所欲随心的歌 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来代班了哈，来代珊珊的班了。跟大家打招呼， 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一个可以听的广播，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也就是 FM 98.2 AM927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的互动方式参与到更多的视频互动哈。那么视频的方式呢，有以下几种。首先呢，就是我们深度合作的我们的花椒直播，还有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了。与此同时呢，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链接，一起陪伴大家上班的路上开开心心的嗨起来。 就是我们要给大家在翻滚朋友圈当中首先介绍一个咖啡店啊，这是来自美国的一个品牌，然后它最近呢是在上海的一个烘焙的工坊去正式开业了一家咖啡厅。这家咖啡厅呢是这个品牌和一个网络的这个大公司来进行共同打造的 网络， 同时呢这是第一次实现这个 AR 的技术，给用户带来这个线上和线下的无缝的这个衔接的体验。大家使用我们的这个手机上的某宝，然后扫描购买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店里面通过 AR 的技术直观的了解到这个咖啡的吧台和冲泡的器具等等细节。 所以刚刚说的是就是某一家互联网公司，就是指的那个阿里巴巴哈，阿里巴巴。然后同时那是不是马云爸爸就特别喜欢咖啡？然后 最搞笑的是马云爸爸说了一句话啊，就在这个咖啡店开门的前一天，马云爸爸说我不喜欢咖啡，但我喜欢星巴克。 为了一种情怀， 这个广告打的真的是 真的是。而且像 AR 的话，然后拿手机去看它的更多的细节性的操作，或者它的这个实操间，好像还挺好玩的。 但不知道里面真实的感受是什么样。 我觉得应该就是大家现在一个手机在手，真的是万事不用求。 哦，还 对吧？ 真的是， 就直接在手机上什么事儿都可以做。 一个下单，然后就可以看到它的全程，然后同时还可以更就是身临其境的去感受这咖啡的制作哈。 对，了解到各种各样的细节。 对，还挺好玩的。 现在其实很多线下的商店也在做这种事情，就比如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店都是你进去什么都可以卖。就你坐的椅子 的， 然后你用的桌子，用的杯子，然后咖啡豆、然后咖啡盘子什么的，你都可以买、然后它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二维码，然后你就通过扫描那个二维码，然后你还可以了解到这个货物的具体的信息。 哇！ 然后这几年出产的，然后它到底的价钱是什么，设计师是谁，就是这样的。 那现在比如说去一家咖啡厅也可以去买他们的这个周边的这个设施吗？就比如说原来不是只能买什么咖啡啊、咖啡豆啊还有杯子吗？其他的现在也都有设计吗？ 对，你还可以买咖啡的那个冲泡员，然后就服务员都可以买走。 啊，真的吗？哎，我去看一下哪个最帅啊，包总。 他们的二维码都是在脖颈后面的那个地方，就你每一次扒开他们那个领子，就在那儿有个二维码。 这个难度好大 呀，你就可以扫了，好不好？ 我觉得还没有扫成功的时候，然后就已经被抓了，特别像那个就是逃跑吧，不是那个奔跑吧 兄弟， 兄弟 好难， 我光想着逃跑了。奔跑吧兄弟里面这个撕名牌，我觉得这个难度真的难度系数有点高哦。 我觉得其实实际上二维码现在就是打开一切的入门嘛，就什么都是二维码。 哎，还真是。 然后在餐厅的时候就是什么都要点，什么都是那个，比如说那个服务员就告诉你说，先生，我们这边不是通过人工点餐的，就您通过扫描这个二维码就可以直接点餐了。 更多电子， 然后当时我就在想说，所以你存在的意义就是告诉我要扫二维码，对不对？ 回头就是我们简历啊什么的都不用发了，个人介绍啊什么的，然后每个人自己生成一个二维码贴在上面，嗨大家好，两个人初次见面扫一下二维码，然后就知道彼此的过往了。 你知道现在很多人把那个手机的屏保设成那个他们的微信二维码， 收费的吗？就是那个支付二维码吗？ 微信二维码，微信二维码 、 然后这样的话就你只要点开手机，然后别人就可以扫你。 我还以为就是互相刚刚认识 Hello 你好，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然后拿出手机屏保二维码收钱。对，收钱的二维码， 这也太便宜了吧。然后金刚说，我喜欢听老歌曲，邓丽君的歌，恋爱的歌曲，我找找啊，我给你找找。另外一家巨头呢也没闲着，这个企鹅腾讯呢目前是开发了一款新的一个平台，是可以将你的这个照片上传，然后呢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技术来去推测你年老的样子，但他这个年老的样子不是说网上那种就纯粹的帮你加一点老年斑啊，或者是把你的皱纹弄一弄，他是根据一个大数据来算，然后呢他基本上其实就是说他预测到你未来的样子以后，腾讯其实实际上现在已经是掌握了很多很多中国人的这个老了以后的样子， 就是说他基于他的大数据是吗？这个可以拒收吗？现在人人都想变年轻好不好，然后还要预知一下老的时候到底什么样。 我觉得女生现在好像都在非常非常刻意的就是 抗衰老，对，抗衰老。 我觉得特别是亚洲女性对于衰老这件事情真的是充满了一种天生的恐惧，对不对？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啊，一个女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比如说在十几岁的时候，或者是说二十出头的时候，就特别想要变成三十多的样子，就想变得非常成熟，非常这个温婉大气。 对， 但是一旦过了三十岁，虽然我还没到那个时候，一旦过了那个时候，可能就很多人都特别怀念这个年轻的时候的样子，然后就特别希望赶快回到原来。甚至有人说，过了二十岁之后，这个生日都要往前去数了。比如说今年二十，明年二十一岁的时候就是十九岁，然后永远停留在十八岁。这个很多男同胞一定要注意一下哈，就是不要动不动就爆出年龄，很尴尬。 OK， 我明白了。所以说 说月月今年是14岁，对不对？ 哦，也就是10岁左右吧。突然好可怕，大家突然通过 彩礼跟你签合同的时候合法。 突然通过，刚刚我的计算这个公式算出了真实的年龄，很可怕。 对，我今年也是12岁， 差不多差不多， 我12岁。 好，我们一起抗衰老。 OK， 那接下来放一首老歌给金刚听吧。我现在没有找到邓丽君的歌，但我找到了一首老狼的歌，而且和我们刚刚聊的这个话题非常的贴近。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美人》， 来听。 从哪里来，你为我们而存在，我请你不要离开。美人呀，美得那让人爱，是梦儿把你送来，你为我们而存在，别把我的心伤害。美人呀，世界变得太快，你的美还在不在，我们最好别徘徊，最好别再傻等待。美人呀，世界变得太快，你的美还在不在，最好把握住现在，问你明白不明白。我们的心也脆弱，他刚从风雨走来。没人呀，我们会变很乖，会还给你很多爱，因为世界变得快，我常安静不下来。没人呀，世界变得太快，你的美还在不在，我们最好别徘徊，最好别再傻等待。美人呀，世界变得太快，你的美还在不在，最好把握住现在，问你明白不明白。我常安静不下来，因为世界变得快，我常安静不下来，我常安静不下来。 近日呢，有一个这个大 V 的高峰论坛是举行了之后呢，第一财经周刊是发布了2017年他们评选出的这个娱乐圈最具有商业价值的明星的排行榜的 Top 100。那今年的前三名分别是第一名鹿晗，第二名赵丽颖，第三名杨幂。那在去年当中，这前三名分别是第一名胡歌，第二名 Angelababy， 第三名邓超。而在这张榜单当中，我们看到第四名是范冰冰，第五名周冬雨，第六名胡歌，第七名 吴京，第八名刘涛，第九名吴亦凡，第十名成龙。而 TFBOY 当中的王源排名第十四，易烊千玺排名第十七。 真的是啊，这个名单上面呢基本上全都是非常非常火热的，在娱乐圈当中非常火热的一些明星哈、 啊、对、然后根据他们的这个排行榜的标准呢，他们是从这个专业度、代言力、活跃度、个性区隔度等四个维度呢来判断和考量这个明星的商业价值，并且发布了这样的一个榜单、不知道大家喜欢的明星有没有上榜呢？我自己喜欢的明星其实好像没有太多上榜的。 喜欢的可能都比较低调一些。 对，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商业的价值排行榜哈。 对 对对对、而且但是这个商业价值确实也是现在衡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了。而且你看前面的包括鹿晗，然后你看他之前的那个就是脱单的时候他晒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对 对，所以说还有等等的这个排行榜上面的这些人哈，你看包括像杨幂啊、赵丽颖啊他们的出演的这些作品，然后再加上后面很多比如像中国有嘻哈的就是吴亦凡，还有很多很多人真的是影响力非常大。 对，就真的是得先出名才行。 然后现在可能更多的是粉丝经济、粉丝力量了。 对，赶紧把名先出了。另外一方面，根据 CNBC 的报道，迪士尼在这个洽谈这个并购21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结果呢，最快是会在下周公布。那这笔收购交易当中，福克斯的资产的估值将会超过600亿美元，那将近是4000亿的人民币。那一旦交易成功，迪士尼将收入福克斯旗下的 X 战警系列和阿凡达，那阿凡达也是要正式的归于迪士尼了，如果这个交易成功的话。卡梅伦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说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可能没有很大，我跟福克斯的关系一直挺好的，如果他卖给了迪士尼不是坏事，因为其实迪士尼在阿凡达上投的钱比福克斯多。 哇，可以帮他们这个形象更好的去运作和宣传了。 对，然后休·杰克曼表示，如果金刚狼系列重新加入到漫威的电影宇宙当中，我将会重新考虑出演。 哇，看他们也是在考虑这个商业价值，有的时候。 对。 而且假如说如果真的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我们再去这个迪士尼乐园的时候啊，就可以跟什么阿凡达的一些形象啊，或者是不单单是什么米老鼠之类的，就可以变得就是更丰富多彩了。 对，就可以去阿凡达的世界去吓熊孩子。 对，找到了一个治熊孩子的好办法， 就把熊孩子一定要带到阿凡达的那个世界去吓他。 可以的，可以的。 带到金刚狼的世界，用金刚爪去刺他。 天哪，我们好恶毒。 大早上的这种价值观不行啊，我们是很爱孩子的。 是的，是的。 我们最喜欢的就是那种很可爱的小孩了，对不对？不哭不闹，而且永远很听话，爱干净。 是的，是的。如果不爱干净，我们就把他带到阿凡达的世界。 OK， 一首来自陈慧琳的《Love Paradise》送给大家。 外，那最近呢，在一个城市的一个火锅店外面是出现了一只鳄鱼，然后大家都在想说火锅店外面怎么会有鳄鱼呢，就非常的感兴趣。然后呢，很多人还被这个鳄鱼吓到啊，因为在大家的这个就是概念里面，鳄鱼应该是一种受保护的野生动物，对不对？ 对呀，而且就是这种动物怎么能随随便便就出现在火锅店的门口呢？ 对，那这是附近的一家就是这个宾馆啊，从白沙洲水产市场买来的。那原来是一头这个是一只人工养殖的暹罗鳄，是准备拿来做什么的呢？ 我还以为是鳄鱼皮的包。 没有，是做火锅。 天哪。 然后昨天中午呢，是被一个市民是被吓到以后呢，他拍下视频以后呢，迅速的记者就转到了这个，就赶到了这个现场，说这个怎么能吃得下去呢？说怎么会能用鳄鱼来做这个火锅？ 对呀，这个怎么能吃得下去呢？ 对，然后这个火锅店的这个谢师傅呢，就说这个鳄鱼的这个准备要做的这个火锅呢，是这个客人的生日宴特别预定的，是通过两天前就已经定好的。那他也是去这个水产市场呢，去买了这只鳄鱼，然后50块钱一斤，13斤的鳄鱼，算一下多少钱？ 50块一斤，13斤的鳄鱼是650块。 是， 我对自己深表怀疑。 我觉得还是珊珊的人脑计算速度会比较快。 你说，你看，所以就印证了刚刚那句话：脑袋大不一定聪明。 对，650块钱买来，只能这么接嘞，要不然怎么办？ 好的，好的， 我的头比你的小。 好，原谅你。 你比我聪明。 再好的，刚想说再见。 OK， 然后除去这个内脏之后呢，一般要用冬瓜来打底。我。怎么开始说起这火锅的制作方法了呀？然后很多人其实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鳄鱼这样的动物不应该是被保护的吗？ 对 不对？ 对的。 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的就从水产市场上面就能买到一只鳄鱼，并且还能把它做成火锅？那根据这个记者的这个采访和调查呢，他发现就是其实实际上就是一级保护动物是扬子鳄。就是一种特定的扬子鳄是被保护的。 因为它数量太少了。 对，但是如果是暹罗鳄鱼在皮革市场上的这个，其实享誉的这个名声会更高一些。 还真的是，因为在一些包啊或者是这个鞋子，很多都是鳄鱼皮，然后或者是怎么样的哈，就是说明它可以用到这个工业生产当中，但是就是。我觉得在吃上，如果要是去吃鳄鱼肉的话， 我吃过。 你吃过吗？ 我吃过鳄鱼肉。 所以就是有一种那边，就比如说像南方啊，就是会很多 人吃吗？不是，我是在伦敦的时候吃的。 在伦敦，那当地人 伦敦有一家黑暗料理，就黑暗餐厅。就那个餐厅的这个风格，就是说你进到那个吃饭的地方是全黑的。就是黑的一点光都没有。 好像在北京也有类似的餐厅。 有吗？对， 好像。 然后就是在那个时空恋旅人里面有说过，就是那个 All About Time。然后呢，你就被带进去了以后呢，他就会给你上一道一道的菜。然后我吃第一道菜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像羊肉或者是那种牛肉的那个感觉，就是偏牛羊肉的那种感觉吧，就你知道我的那种感觉。然后第二道菜我吃起来就有一点像鱼，但是又没有鱼的那种腥味儿。然后后来我出来，然后他就会给你看说你吃的是什么。然后我看我第一道吃的是斑马肉。 天哪！ 我第一次吃斑马肉，然后第二道吃的就是鳄鱼肉，就是 crocodile。 所以斑马肉就是比较瘦瘦的，然后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没有特别好吃， 没有很好吃。然后那个鳄鱼肉就是鱼肉的味道，但不腥。 我觉得鳄鱼肉就是我都有点忘了什么味道了，但是其实并不是特别特别的那种味道。 天哪 ！ 所以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就是当发现自己在黑暗当中吃的是这两种肉的时候， 我都惊呆了。 哎，我不敢想象，如果要是我的话，是什么样的反应？ 鳄鱼竟走10年了。 哎，你是不是突然后来在惊呆了之后觉得哇，我是赚到了？ 我觉得我没有赚到，但我觉得是一个有趣的经历了。 嗯，对对对， 可以成为一个，我觉得这个商店这个饭店很聪明。 嗯， 就是他给你吃的这个东西吧，特别能够成为一个未来你很好的谈资。 嗯， 就你跟很多人在聊起这个餐厅的时候，你不仅可以聊说这个是一个黑暗的餐厅， 嗯， 同时你可以聊你吃到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东西。 哎，还真是。 然后就会有好奇心宝宝就会去，好奇宝宝就会去尝试。 对， 对对， 可能下一次那个好奇宝宝再去吃到的又是什么其他的肉哈。 对， 就是， 所以你吃过的最奇怪的东西是什么？ 对，鱼腥草。我这个梗永远离不开鱼腥草。还真的是，因为比如说像就是吃火锅，还回到火锅上哈，你看他吃的是鳄鱼，但其实之前比如说大家一起去吃像那个猪脑，像这种我都不敢吃，我每次都是涮好了送给别人的那种。 烤脑花吗？ 对，脑花，然后还有像什么鸭肠什么的，我也都不敢下筷子。 OK。 嗯，所以你吃过的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比较胆大的肉吗？ 我们就不要在节目里说了吧。 哦，对，我吃过一次鹿肉，是就是没敢想象，因为当时是去 我在广州待过一年， 是吧？ 所以你就能想象，在外国人的心目当中，就是广州人应该是除了就四条腿的东西，除了桌子不吃，其他什么都吃。 还真的， 还有椅子。车上进在我们的酒吧二魔力工厂说， 哎， 伦敦那家黑暗餐厅我也去过，我咋没吃出来？你是没吃出来，我也没吃出来。但是他出来的时候不是会给你看那个一个表格嘛，一个单子，然后就会告诉你说，你今天吃到的是哪两种肉。那天我们统一吃到的就是斑马肉和鳄鱼肉。 哦，那可能线上金同学他吃的不是这一种哈，可以回味一下到底吃的是，回想一下到底吃的是什么肉呢？是不是有一个新的物种或者新的菜品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OK，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resh Radio 北京青年广播的微微一笑，一首来自沙宝亮的长大的童话送给大家，并且一首来自沙宝亮的 Senorita 送给大家，并且我们要进行今天的第二个时段的预告了，我们会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贺岁电影的事儿，年末了，该看电影的时候到了。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拉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坤，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啊。我们带领大家，或者是跟大家伴随着大家，在周一的早上，也就是上班的路上，一起开开心心的微微一笑。 没错，我看到我们周六艺术会的这个经常来的老朋友谢尚进同学发了一张这个国贸的这个照片， 哇， 应该是他上班的途中。今天的北京好漂亮啊， 对， 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很漂亮的蓝天，然后高架桥，然后这个耸立如云的这个叫什么高楼大厦， 高楼大厦 钢筋水泥的森林。 然后他说早上好。 早上好。 陈氏说刚刚放的陈慧琳那首歌他很喜欢，他一直觉得阿凡达就是长大了的蓝精灵。我同意， 所以一起带着小孩子们去， 所以永远不知道他们家在哪儿，是吗？ 对， 告诉 在 山 的 那 边。原来这个梗大家都知道。是的是的。啊，我们的金刚啊，在我们的这个花椒平台上面也是送来了很多很多的赞哈，说好听，后面还跟了一句我喜欢宋小宝，这是什么梗？这是在回答哪一个我们的互动问题呢？ 然后我看到 Verona 好像也是来到了我们现场，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要记住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因为我们主持人的颜值实在是没有办法，就是只让大家听我们的声音了，对不对？要爆掉了。 是的。看我们都是这个啊，这个如此的自信，所以说大家也要来看一看啊，到底这两个主持人是什么样的呢？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视频互动方式。首先呢，第一个就是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花椒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九八二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与此同时呢，在微信公众账号上面搜索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点击关注之后右下角的直播链接点击就可以一起来 happy 了。 没错，回到刚刚那个话题啊，谢尚进说他吃的绝对不是鳄鱼肉和斑马肉。但是他确实觉得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我现在其实越来越觉得很多餐厅的这种噱头会让我觉得是一次特别的体验，但是我不会再去第二次。为什么？是因为我觉得在黑暗里面吃东西真的太不方便了。 哎，我还真的很好奇，因为前一阵好像我看到有人在晒北京的，虽然我不知道北京的是哪一家店在哪儿哈，如果要是我们的听众还有我们的这个网友们知道的话，也欢迎跟我们投过来，可以去试一试。然后我就看他好像确实特别的黑，然后而且甚至你都就是可能你要摸索半天才能摸索到你的叉子呀、勺子呀，筷子好像没有筷子。然后对，那你就是在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我很好奇。 就是你摸着吃，就你得用 会手抓饭， 有的时候你用手你得摸着那个肉在哪，然后你切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你拿叉子插进去，你还不知道它有多大，然后你往就是嘴巴送的时候呢，其实人嘛就是在看得到的时候，你就觉得就把食物从盘子送到嘴巴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儿，对吧？除非是你真的是有问题，你才可能送不到。但如果在黑暗当中，有的时候你真的就会送不到。 哦，所以就是比如扑个空啊，就是突然 不一定会 没咬到， 扑街了，不一定会扑街，但是吃起来比较不方便。 哦，那你一顿要吃多久？ 两个小时吧。 哇！ 而且最关键的是，那个地方就是你就只听到不停的听到有人说话，然后呢，你也不知道旁边坐的人是谁， 所以就是你也不知道。 你在哪里，你在干哦，你只知道你在干什么，然后但是你也不知道你具体在干什么。 对，就是你的视觉完全失去作用。 哦，是这样哈，我还真的很好奇。而且好像听说在北京这边的这种黑暗餐厅其实是那种类似盲人所开的，就是他们 对他就是盲人带进去、 都是盲人带进去，嗯，然后就是其实是一个体验黑暗世界的一个很好的办法。 盲人真的超厉害的，就是你在里面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盲人在里面，你就觉得他，你觉得你是盲人，他看得见东西。 那是我的眼， 带你领略四季的变幻， 带我领论这一顿饭。哦，真的很好奇哈，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体验 一下，一定要去体验。 对对，应该是一个很棒的体验。 如果北京有的话，在北京去也行，我觉得。 如果大家知道北京的是哪一家店，欢迎跟我们说出来，分享一下，共享一下。 对，然后这家店把广告费给我们打过来一下，好吧？ 好的，好的，二维码在这里。 OK， 那在我们的第二时段当中，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去聊一聊贺岁的电影，因为到年末又到了该看电影的时候了。 哎，没错，又到了该看电影的时候了。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来继续，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我们第二时段的贺岁电影。 哇塞，因为最近上的这个不管是正在热映还是即将热映即将上映的哈，都是非常棒的片子，所以说又到了岁末了，该给大家推荐电影了。先从正在上映的开始说哈，因为最近呢屡次发现被刷屏的有一个就是寻梦环游记。Coco， 水水有没有去看？ 没有。 还没有是吗？那个真的是就是屡次被刷屏，而且在这个不是应该是豆瓣评分啊，豆瓣评分是达到了9.1分的高分，所以说是非常棒的。它呢是在2017年的11月24号上映。其实它的故事可能就是很简单，就讲了一个叫米格的小男孩，然后他呢是在这个一个非常传统的家庭当中长大，但是他从小就有一个音乐梦想，就想去实现音乐梦，但是呢自己的家庭所束缚的一个观念就是不能去碰任何和音乐有关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是他的曾曾曾这个祖父哈，然后就是曾经这个在 音乐当中受过伤， 不是受伤，是一个非常伟大的音乐人，但是他却因此抛弃了自己的家庭。所以说他的家庭整个的一个观念就是就是会产生很多的分歧，就是在音乐和家庭之间无法去顾及到。那家里面的其他的人就立下了这样的一个规定，说不可以再去碰任何跟音乐有关的事情，而是要踏踏实实的传承家里面就是另一项非常传统的就是作鞋。 明白。 所以说呢这个小男孩就非常的纠结，但是他也在挣扎，最终呢他就是还是要去追逐自己的音乐梦嘛。音乐梦嘛，在追逐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奇妙的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然后找寻到了自己的曾曾曾祖父哈，就是自己非常棒的一个音乐的这个先祖了。那在他的带领之下和鼓励之下，最终呢他也是回到了现实生活当中，然后和家人团聚，同时呢也是就是很温情的。然后 他的曾祖父真的是抛弃了家庭吗？ 是这样的、 okay. 他的曾祖父真的是为了音乐，但其实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OK， 对，所以说是一个寻梦，并且然后最终梦想可以去实现，可以去追逐的同时也得到了家里面的支持，这样的一个过程。 okay. 所以这个动画片是吧、然后这个动画片里面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特别好听的音乐的片段。 是的是的，所以最近这个像 Remember Me 就是记住我，然后这首歌包括中文版的还有这个英文原版的哈，就是在大家的朋友圈啊什么的这些社交网络当中也是屡次的被传播，然后大家都这真的是好评，甚至都说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是热泪盈眶的。可能大家想到的更多是这个亲情的角度，因为这首歌就是在这个音乐人给他的女儿唱的，就希望他的女儿不要忘记他，永远记住他。但是不为人知的就是他还是要回就是离开自己的家庭， 情嘛，反正最终还是有这个一丝牵挂的，就是大家通过这一首歌心还是最终聚到了一起。 嗯， 很温情的这样的一部电影，然后同时呢，不管是追梦的片段，还是关于亲情友情的，还是这个家庭传统观念的，其实很多人可能都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因为每个人都有梦想吧， 对对对，可能其中最共鸣关于梦想的就是很多小孩在长大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切，就是在家人看来是不切实际的一些梦，但是这个时候家人出于安全的一个考虑也好，或者是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也好，就会给他一些中肯的建议，让他不要去那么大胆哈，就是要学会这个适可而止，但是很多孩子可能还是放不下这些梦，就想去追。这个时候 老司机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说他祖父并不是彻底的抛弃了家庭，而是省略号。我们在这里不要剧透好吧。 好的。好的， 聊电影一定不要剧透。然后 Verona 说他也看了，一定要看原版的，原说是这个看了也挺好的。然后 Verona 说超级好看，说婶婶一定要去看，那我决定我今天或者明天就去看，好不好？ 对的对的，真的是非常的推荐。然后包括里面的这些音乐，而且他这些音乐都带着地狱元素的，包括里面电影的很多元素，包括这个骷髅啊，然后里面的一些画像都是和当地的特色相关的哈，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感受文化。 你知道吗，就你刚刚讲的那个感觉就会让我想起，就是我爸爸大概在上上个月，就大概在九月份的时候来北京，然后他来北京的时候，我和他就逛在胡同里边的时候，他就说，他说他想想觉得他和我妈妈两个人都挺划不来的，就觉得说好像含辛茹苦的带大了一个孩子，然后带到十八岁左右，然后孩子一下就出去读大学了，然后就再也不回来了。然后他算了一下，他说每年如果他不来北京看我，然后我每年365天能和他们待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可能也不到20天， 也就过年的时候还比较充裕哈，时间可以跟家人团聚， 然后就和他们没有办法待在一块儿，然后就说的我还觉得挺心酸的，就好像其实也是打引号的，我也是为了自己的一些梦想或者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对， 然后也是把他们抛弃在了他们生活的那个地方。 对，这个抛弃是带引号的，但其实现在这个很多的家庭应该都是这个状态，就是很多的年轻人然后都会为了这个为了自己的梦想，因为现在年轻就是打拼的年龄和时段嘛，所以现在更希望能够看更广阔的世界，然后可能积攒更多的不管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财富，其实也是一个好事儿。也许我们的父母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这样的价值观一定是对的吗？就是一定是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就要出来，或许我们出来待着就不想回去了呢？ 这个还真的会有，但是你看有的人，这就看不同人的价值观或者他想要什么，有的人就是想跟家里面更近一些，可能就留在父母身边，然后有的可能真的是很想去看看大千世界，然后很想去实现自己那个未完成的梦哈，就是所以说暂时性的就是会离开。不过不管怎么样，因为现在的通信啊还是交通什么的都非常的方便，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常回家去看一看哈。 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观众有多少是离开了父母的生活的城市，就离开了你曾经生长就是生你养你的那个城市，然后现在在另外一个城市打拼的呢？如果您是这样的情况，打个一让我们看到好不好？我想知道有多少人像我们一样，很像这个《寻梦环游记》当中的这个 小男孩， 对，他为自己的梦想一定是要去拼搏，然后一定是要去远方的，好不好？ 就非常执着的。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送一首南拳妈妈的《再见小时候》给大家。我们这首歌之后继续来聊一聊贺岁电影，有好多好多电影正在袭来。 爸爸妈妈变得互相不认输，我放下香布，偷靠着窗户，看着天空，视线变模糊。 好感动，发现很多很多朋友都是和我一样啊，就是在外地，然后在另外一个城市打拼，然后好像就像这个电影当中的，好像我们打引号的有一点抛弃掉自己的家人。我们来看一看有多少朋友和我们是一样的状况，好不好？我们来看有多少朋友打一。 哦，真的非常感动哈，就是突然发现。 我看到阿杜老师是打了一，然后理想的理想打一，卧龙先生打一，圆圆圈圈啊打一，然后理想的理想打一。老师，我们往上走一走好不好？其实上面还有一些朋友是在打一的，就是在评论区的往上，然后我们再往下一点， 真的是很多人哈，刚刚跟水水在直播间听歌的时候， 对理想的理想，然后 Verona 也是，然后我看到金刚说自己的那个，我们往下好不好，老师？就是刚刚那个啊、然后。Verona 说虽然自己是留在了，就所以自己是留在了家乡，虽然也有一颗想要流浪的心。 真的看到大家的不管是打一还是回复这个留言也好哈，真的是太多的在这个在家乡之外的孩子们了，真的哎觉得太感动，而且觉得有一种共鸣的感觉。 对， 我们都是同样的状态，所以也希望大家为了能够更好的，或者是给家里面创造更好的条件，或者是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努力加油去拼搏吧。 对，因为我们这个留言读的问题啊，操作的问题，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把大家的留言全部都读出来。所以说如果没有读到您的留言，我们也表示很抱歉啊，我们也是希望所有在就是不是在自己城市生活打拼的朋友们，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一颗流浪的心和一颗在家的心，都是有两颗这样的心，然后当你流浪的心被满足的时候，在家的心偶尔会委屈地告诉你说你的父母在那边等着你，但可能你真的满足了在家的心的时候，你流浪的心会告诉你说远方在等着你， 真的是二者不可以兼得，有的时候自己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嘛，所以在想的时候还是挺纠结的，因为经常也会想家，然后比如说跟爸爸妈妈打电话的时候，或者是说偶然得知就是爸爸妈妈可能生病好了之后才跟你说的时候，真的会很心疼，然后也特别想回去，但是确实可能根据自己的情况也好啊，就是有的时候很难去达到这个随时回家这样的一个条件哈，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很难去权衡和平衡这件事。 石头上的记忆说候鸟迁徙，我们真的很像 向候鸟迁徙。其实刚刚我看到有很多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打一的时候，我看到的除了一个个在外面打拼的游子之外，其实还会看到一双双父母的眼睛。 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不是在电台做节目嘛，然后其实我正常节目是每天下午的5到6点的活力榜，然后我就发现就是不管我有没，就自从我开始做节目之后，我爸妈永远都是在不管是收音机的那头还是在这个就是互联网的这种互动端的那一头，永远都是在好好的听着节目，特别认真的听着节目，经常就会给我发过来说，哎，月月你今天，不是他们叫我小名哈，比较这个名字，然后就说，哎，你今天这个什么什么发型怎么又乱了，然后你今天怎么怎么样，今天什么什么话你不该这么说，他们会非常非常认真的听，有的时候这个暴脾气上来还觉得挺不甘心的，你怎么能这么说我，或者说哎呀你怎么这么细致啊，就是太严格了，但是真的只可能世界上只有他们会这么认真的去看你的事情，就是看待你的每做的每一件事情， 对， 所以有的时候再一想的话真的非常的感动。 对，水吧水吧，你们好好听一下好吧。我爸妈就是3分钟热度，然后就是我跟他们发了很多很多次，我说你们要听一下我的节目吗，听一下我的节目吗，然后他们就听了2-3天吧，然后后来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 他们主要是想睡得更晚一点， 可能也是因为我的节目太早了吧。 对对对，实在还蛮辛苦。 然后石头上的，所以我就很感谢我们的粉丝啊，我很喜欢我们的粉丝，原因是因为我亲爸亲妈都不听我的节目。 你们就是上帝。 对，石头上的记忆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家中的天地太无奈。 哎呀， 后面那句话是什么？ 哎，真是啊。我们刚刚介绍的是这个《寻梦环游记》， 哎， 这是我们重磅推出的第一部电影。 哎，没错。 然后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电影我们可以去看呢？ 然后在介绍电影之前啊，在我们的微信当中还有线上健康也打一了，我们跟上啊，跟进上。那么接下来继续来说我们最近正在热映的电影。那按照评分的高低来说呢，接下来是《挚爱梵高：星空之谜》，它呢在豆瓣的评分是达到了8.7分，在12月8号，也就是刚刚上映的一部电影，而且呢，其实它是一个艺术性非常强的，也是这种动画电影哈。大家可以通过它更好的去了解梵高，了解他的这个生前的这些画作，以及和这些画作相关的故事和人物。因为这部电影呢，其实就用一种这个信件的方式串联起了梵高在去世前的最后6周里和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3个人物之间的秘密，并且呢，带着观众穿越回到了19世纪末的欧洲，陪伴着梵高走完他最后的人生。同时呢，这个影片是采用了梵高原画作品当中的人物原型来还原梵高的艺术人生，让观众在享受美的同时，让人感受到令人窒息的视觉盛宴，同时呢拨开他隐藏了一个世纪的秘密。因为我没有看这个影片，但是看了宣传片啊，这个宣传片也就是这个剪辑版了之后，确实不管是他这个画作的一个展开，然后他整个画面的这个唯美程度都是可以和他这个本人的画作相媲美的，是非常棒的一部电影。我也非常想赶快去看，赶快完成这个种草。 对，梵高真的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是一个很独特的艺术家，就是大家如果是去欧洲或者是去北美什么的，在博物馆或者美术馆看到梵高的话，你马上就会明白，就是一个人他是怎么样用他的生命然后在燃烧，然后画这些画。就是你感觉他的每一幅画都消耗了他的一点生命的能量。就以至于他真的没有办法享天年。就他真的没有办法， 真的是。其实每一个艺术家其实我觉得都是就是很拼的在去创作，而且你看他也是一种很有性格的这样一个艺术家哈。就是不管是通过他的一些故事也好，就是我们之前所知道的这些故事也好，都可以了解到他的一个性格。但其实更多的秘密也希望大家可以去这个电影当中去看一看哈。 没错。那老司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说，在北京漂了7年了，做程序员越来越想家，但却又有家回不去，真的算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身不由己 怎么办呢？ 不过这个时候想一想，哎，直播间或者是说也许在近处或远处有那个他跟我们一样，这个时候心里面就会踏实了很多，就很有安全感。就像刚刚那样哈，就很多人大家都是同样的一个状况，都在努力的加油，努力的拼搏哈。 对，老司机，其实我也很想家。但是今天看 看到你在这边这么想家，我也就觉得自己还好了。 嗯，这一句话啊，突然有安全感。 我们要通过这个恶性对比啊，来强调自己的幸福， 哎， 找到相同的一群人了。 嗯， 石头上记忆问说，两个主播吃早饭了不？ 嗯， 然后讲了这么多的食物的选项，有豆浆、燕麦、馒头片，然后油炸糕、八宝粥，然后豆汁焦圈儿。两位想吃什么？除了豆汁焦圈之外，我其他的还可以尝试一下。 啊，对，其他的都很喜欢吃。我在想， 吃早饭了， 你吃早饭了吗？其实我也吃了，我就是吸取了上两次代班的经验，稍微的垫了一下哈。但我觉得他出这个是不是一个就是什么性格测试之类的？为什么把答案列的那么齐？ 我觉得我可能会选豆浆加八宝粥加馒头片儿吧。 哦，我会选燕麦加豆浆加焦圈儿。嗯 ，OK。 早上， 所以我们俩都没有选油炸糕，对不对？ 油炸糕是什么？其实我很想 知道。我不知道油炸糕是什么呀？ 是那个糖饼吗？还是什么？就是糖，就是那甜甜的，然后里面带那个什么豆沙馅儿的那种黏黏的糕吗？ 我在北京第八年了， 嗯，还不知道 油炸糕是什么呀？ 可以发张图片来， 对， 现场的馋一馋大家哈。如果大家这个吃了早餐之后，也可以赶快跟我们分享、共享一下今天早上你们都吃了什么样的好吃的呢？看起来就是吃早饭之后就会变得非常的幸福哈，然后再听着我们的节目，是不是更加的幸福了呢？ 对， 同时我们的石头上的记忆还说啊，说正如张国荣不疯魔不成活，没错，就像刚刚我们介绍的这部电影，也就是啊梵高的这个故事哈，挚爱梵高星空之谜一样，确实每个艺术家都是将自己的灵感、将自己的这个权力都付诸于艺术品、付诸于自己的作品品质上的，所以才会带来这些非常惊世惊人的作品。 没错，那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来自 Mr. Miss。 这首歌的名字我觉得非常非常符合我们现在的一种心情啊。石头上的记忆说，油炸糕是圆的，里头用红糖。 哦，我大概知道，就是外面是焦黄色的，炸的焦焦的，然后里面是红糖。我怎么记得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早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卧龙先生，麻烦你赶紧起来吃早餐了，好吧？ 啊，卧龙先生在炫耀，说我还没有吃，我还饿着呢，大笑大笑大笑，好不容易睡到自然醒，好吧？ 哇，你自然醒好早啊，还不到九点就自然醒了耶。 好吧，再继续睡，准了。 OK，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是不是说的很对呢？ 交给明天吧。 再过多久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以后再说。别再问他会爱你多久，未来有谁说得准呢、啊、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未来走一步看一步，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翻不了的山坡，没有过不去的河。别人的看着总是好的，自己的又怕哪天搞丢了。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要再过多久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以后再说。别再问他会爱你多久，未来有谁说得准呢？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 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 万千世界观。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每天早上都会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哈，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以及 AM 九二七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的互动方式。是有以下几种，首先呢，就是我们深度合作的我们的花椒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九八二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与此同时呢，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九八二魔力工厂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互动。你看，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在互动起来了。花椒上面理想的理想说，这首歌是水水唱的吗？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 声音很像，你看他也说声音很像， 是，我觉得还挺像的， 是的， 是我录的，是我录的。 而且石头上的记忆还夸音乐很好听。其实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因为刚刚放歌的时候，水水真的是开了话筒了呢，真的是他唱的，信吗？ 信，反正我信了，好吧。 嗨信，非常好听啊。那么与此同时呢，石头上的记忆还说了，早餐来套豪华版的煎饼。哦，好吧，煎饼卷子卷烤鸭哈， 好好吃，豪华版的 一个煎饼 卷烤鸭。 我一开始想到的是煎饼，一个煎饼六个蛋，然后你这个更厉害，直接是烤鸭卷，我深深的感觉到了贫富差距。 石头上记忆说，九八二是电台，对，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RBC， 就是我们是 RBC， 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旗下的一个针对于年轻人的一个电台，叫做九八二。所以如果您是在北京的话，您可以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如果您今天是第一次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请定格在这个频道，好不好？然后在我们花椒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你们要记得点击关注哦，要关注我们的活力九八二的房间，并且在早上来陪伴我们。 早上我们都会。 理想说，水水好听了十年了。对， 水水好听了十年了。 水水好听十年了。 然后圈圈圈圈呀，说好听，你看那么多圈圆圆圈圈，然后我就好听， 有点蒙圈。 对，总之就是好听啊。然后理想说好好听，好听，太好听了，好吧，好吧，好吧。 石头上记忆说这种直播式的电台模式很好，我们也觉得是这样的。 嗯， 就除了是对女生来说化妆特别麻烦之外， 你看我都已经不化妆，我就早上你看我连打底都没有打，直接是打了一个那个防晒，然后打了一层散粉就出来了。 老司机说你们是有多少主持人啊？貌似我一个多月来第一次见到月月，还没有说，还没给说介绍介绍 啊。Hello， 我来自我介绍一下哈，这个主动一点。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然后是带珊珊的班来我们微微一笑的，也非常开心可以在早上上班的时间能陪伴着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微微一笑。那我平时的节目呢是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也就是活力榜九八二活力榜，所以希望大家在下班的时候也偶尔来我的节目串一串啊。串串门， 对，而且其实说实话，我是觉得好像我们早间是吹起了这样主持人素颜的这个不良之风 啊。真的吗？我还以为是这个，是吧？ 感觉珊珊是从最开始的浓妆到淡妆到裸妆到纯素颜， 对的对的对的。 然后前两天一梦来都居然都好意思跟我说师哥太早了，我没有来得及化妆。然后今天你又给我素颜。 哎，所以现在就是每天早上的早间节目大家一定要锁定，就说不定哪天你就可以发现，哎，电台的女主播就是化妆前和化妆后，大家就可以感觉到，对，就可以感觉到差别。 OK， 我们也都豁了出去了。 继续给大家介绍电影吧。 好的好的，因为到了这个年末嘛，所以说又是看电影的最佳时机，而且不管是现在正在热映的还是即将上映的哈，都有很多非常好的片子，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那个不是还是对对对，还是要拿这个的，因为刚刚跟大家说了两个非常轻松要么偏文艺的片子，那么现在呢这个会偏更加严肃一些，是一个历史片，叫做至暗时刻 Darkest Hour， 所以呢它是这个历史性非常强的一部片子，在 科尔 的传记，对，也不是传记，就是他在那个就是在那一刻所做决定的前后哈，并不是传记性。它呢是目前豆瓣评分达到了8.6分，在12月1号正式上映的。这个影片呢讲述了丘吉尔在这个作为首相期间面临的最重要的审判，是向纳粹妥协做俘虏，还是向团结人民群众一起来去反抗呢？那么这个时候丘吉尔集结了整个国家为自由而奋战，其实他是一个当时就是非常纠结的一个过程，而且我记得他还特意的跑到了地铁上面，然后去跟就是自己本国的一些普通的群众，然后去跟他们进行互动，听他们的声音。但是这个时候很多几乎是所有的人都非常坚决的选择了一直一定要这个奋战到底，就一定要坚持到最后。然后所以他最终也是坚定了自己的信念，选择带着这个所有的人然后为了自由而战啊。因为我觉得他的整个画面就非常棒，因为就是它是一个历史片嘛，所以整个的这个色调偏暗一些，然后偏沉重一些，但是呢它一些构图啊，包括这个丘吉尔在纠结的过程当中，也是画面和他整个人物的这个事件配合的特别好，这个节奏，并且特别动人的一点就是其实丘吉尔他并不是就是永远那么强悍的这一面，其实都说男人不止一面嘛，你看他 女人也是啊， 是的。对对，就是他比如说你看我们的石头上记也说哈，丘吉尔很有魅力，吸引女性，然后他的演讲很感人，确实演讲很感人，这是他政绩上的。然后他跟自己的妻子的互动就表现出来自己柔情的那一面，并且还有就是他让自己的助手帮他打这个电报的时候，前一秒他可能还大发雷霆，因为他工作上的失误，后一秒你就会发现，哎，他在那个床底下在逗他的小猫，就是完全自己也有自己非常可爱的然后生活化的那一面，所以觉得这个人就突然变得很完整。否则的话，如果不知道这些面的话，就觉得，哦，他好像真的很严厉，然后就是那种政治家的一种形象哈。 对，那也是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这样一部电影。然后理想的理想说芳华是这个周五就要上映了。我在朋友圈当中已经看到有朋友看过点映的芳华了。 哎， 因为有一个朋友邀请我去，但是我还没去。 嗯， 然后据我朋友圈的反馈来说，芳华很棒。 哎，还真的是芳华，可以算难产了哈，因为之前是在十月份吧，对对对，然后就马上要上映的时候，然后就暂时跟大家这个离开，但是这次终于要上，千呼万唤始出来哈，就是相信我们现在朋友圈的点映也好啊，还是真正上映了之后，应该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电影，然后待会儿也会给大家继续推荐哈，因为它是还未上映的，我们继续来说。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就是帕丁顿熊，是一个很可爱的这样的一个。 我以前就住在 Paddington Station 旁边。 哦，是吗？ 对。 嗯，所以在那边会有一些就是 熊吗？ 标志是的， 没有 是的，我还以为 就有一次我是下地铁的时候，然后有一只熊就过来给我找要蜂蜜，然后那天我刚好去超市买了蜂蜜，我就给了那只熊。 真的会有熊吗？ 真的。 然后所以所以它也一样很可爱是吗？ 很可爱，很可爱，就生活在帕丁顿的 小小的很可爱是吗？所以跟电影里面的熊一样是吗？我真的相信了，还管你要蜂蜜。 没有，帕丁顿熊是那个一个创造的卡通人物了。 对对对，这跟大家开玩笑了。那么最近呢，它也是上映了第二部，也是非常的吸睛，是在12月8号刚刚上映，目前呢豆瓣评分是达到了 8.4 分，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了。它呢就是讲述了来自秘鲁密林的小帕丁顿在伦敦成功的融入到了收留他的布朗先生一家，然后并且展现出了他呆萌可爱、懂礼貌而且富有正义感的一面，也是赢得了大家的喜爱，并且发生了很多很多有趣的故事。而且据说啊，就是我有朋友也是去看了，他们也是说现在目前呢看完这个电影也是觉得很萌，并且也会触及到自己内心非常柔软的一部分。我感觉最近好像上的片子很多都是偏动画电影这样的，但是这些动画电影却柔软而有力量。 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反而是觉得现实越残酷的时候，人们越喜欢看动画片。 为什么呢？ 就是逃避现实， 逃避现实， 然后感觉好像就是喜剧特别特别多的时候，然后搞笑的东西特别特别多的时候，其实真的不是代表大家就是过得会特别特别特别，就是真的那么喜剧，那么有感觉。我觉得反而是悲剧可能多一点的时候，大家的生活才真的好起来吧。 更 重要，因为人真的就只有是真的是吃的特别好了，然后穿的特别好了，然后整个生活状态特别特别特别安逸了，然后才会想着说，哎，那我要去思考点什么。 还真的是哈， 对不对？ 有的时候还真的是这个样子。而且最近上的这几部，我觉得为什么非常强力的推荐大家，就是有的可能我看了还没有，有的没有看哈，但是就是我感觉它整体都是那种在搞笑或者是可爱或者各种各样的这个形象之后，又有很多触及到我们生活当中很本真或者是经常见到的一些共鸣性的事情。所以说有的时候他们就是虽然这个力量很小很柔软，但是确实可以给我们直击心灵。所以哎，真的不得不佩服这个动画电影的力量哈。 对，必须得佩服。 对，那说完了，这些都是我们正在上映的这些，那么非常强力推荐之后呢，还有值得期待的几部。首先第一部就是在12月15号上映的芳华。目前的豆瓣这个评分7.9分，我觉得这应该是它未上映就已经达到7.9分，已经很高了哈。可能之后等它上了之后会有更高的一个分数。 芳华是谁演的呀？ 他是比如说像那个刘峰是黄轩演的，然后还有一些新人。就是、 okay. 对，这次也是启用了很多新人，然后很多女生。而且这次这个芳华有一个点，就是导演然后他就在挑人的时候拒绝整容脸什么什么的，这个也是他们在宣传时候的一个点。 是吗？ 对的对的。为什么说到让你笑了呢？ 没有，拒绝整容脸的男主角是怎么挑的呢？ 就是女生，可能 女生吧。 对对对，因为我记得当时那个女孩好像是看她一个采访，在节目当中就说第一个就是为了更接近普通的人，因为大部分人还是普通的长相。 对， 所以说可能为了这个大家的心灵更贴近一些，就是达到更好的效果，所以说这个就是择优。 但可能微调不算整容吧。 我不知道他的一个标准哈。 因为现在微调和整容是两回事儿。我很多朋友都在跟我就厘清这个关系啊。就微调不是整容。 好，然后 同时呢我记得还有， 感觉我做这个节目越做越没有人缘。大家一定要点击关注啊，点击关注。 好的好的，为了反驳你刚刚那句话。与此同时，那个女生那个演员还说到说，为什么就是展现就是挑这个就是没有整过，比如说她说他们在化妆的时候就可能比如说像睫毛都不再去单独的就是贴呀或者加，就是最保持她最本真的一个状态，也是最美的状态。所以你就看那些女演员，就这部电影当中女演员都非常漂亮，但是确实也没有那么的精致和漂亮。我指的就是没有，确实没有就是打磨过，或者是 OK， 对对对，她不一定非常精致，但是非常非常自然的美。 明白。 所以这也是一个看点，也是他们的一个宣传点哈。那故事呢，自然也是不必去说了，是根据这个严歌苓的同名小说去改编的。那里面也是有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就是恩怨情仇的一些纠葛，都是一群年轻人这个在舞蹈啊，在追求梦啊和爱情之间啊，各种各样，包括这个大的这个环境的背景哈之间所产生的恩怨情仇。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从来不需要想起，也也永远不会去忘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可能经历过好多事情也是这样的，我们在回首往事的时候，很多事情不管是爱情也好啊， 不会因为碌碌无为 梦想也好，对对，真的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再去想过去的事情的时候，可能也就释然了。这个可能也是有点故事的人再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会更有一些感触吧。 OK， 那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歌吧。这首歌来自于梁心颐，名字叫做《靠近一点点》。 能不能再看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我们这里是微微一笑啊，我是水水。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这一时段呢，继续给大家介绍近期已经上映还有未上映的值得推荐的片子。 十二月份总是很幸福的，有很多片子可以看。 哎，没错，那继续给大家推荐即将上映的，包括还有两个哈。第一个呢就是《奇门遁甲》，它呢其实是一个致敬款了，因为之前在82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样一个同名的片子， 徐克的是吗？ 这回是徐克监制的，然后同时之前的那一版是袁和平导演的，对对对，然后这次呢，主演包含了倪妮、李治廷、周冬雨、伍佰、柳岩、大鹏等等很多的演员参与，是3D 奇幻武侠电影哈。其实它真的是一个致敬版，而且我觉得大家看过之前的那些那一版可能更加质朴一些，更加的本真一些，然后这次呢，可能在故事上有所变动，与此同时呢，演员阵容啊，包括他整个制作的特效也会更加的这个酷炫一些哈。毕竟时间的这个改变，大家对于电影的这个特效的要求、特技的要求也是更高了。也相信这些的这个加入融入，会给这种奇门遁甲这种很神奇的这种功夫增加很多的魅力。所以说，他呢即将在12月15号，同样是15号，也就是这周五要上映了，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所以你知道奇门，你知道就是我有一次去泰国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然后就听到一个朋友就聊说他在研究奇门遁甲，就是其实奇门遁甲是一个还是你需要花一些时间去读书啊、上课呀、然后去自己去计算啊什么什么什么的一个学问嘛，然后比如说机关，就特别典型的奇门遁甲，然后后来的时候他就在聊着聊着，我就特别特别特别感兴趣，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就让我报我的手机号码给他，然后他就用我手机号码的后5位数字，然后就告诉了我一些关于我命运的事情。我就觉得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没有特别奇门遁甲，就奇门遁甲不应该是很严肃的一件事吗？怎么能用我手机的后5位数呢？ 明天我换一个号。你让我想起来前两天就是微博当中有一个测试，反正就有一张图片，就是一个 iPhone 手机的那个拨电话号码那一屏，然后每一个屏的每个数字底下都写了比如说爱情啊，然后什么快乐呀，什么那个什么金钱呀，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些元素哈，就说测试在2018年的时候，拿自己的手机后4位数，然后对应的这个数字底下的这些元素、这些要素，就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好运气、带来快乐的这些，我觉得特别像那个测试，好不好？你刚刚那个故事， 对呀、这个测试跟奇门遁甲没什么关系，好吧？ 对呀、对呀， 这叫做随机选择，好吗？随机露出。 石头上的记忆也说了，说奇门遁甲是一门玄学，类似编程一般。 对呀、很复杂的一个学问的。 很复杂、 而且机关类的奇门遁甲，就比如说你要藏一藏自己的私房钱啊，比如说你要藏一藏自己的游戏机啊，对不对？都是非常需要奇门遁甲的这样的基础的一个培训。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技能。你当时有没有想过去学一学？ 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不是特别有天赋。 而且我觉得假如说要是真的去掌握了这一门技能，因为我是承认玄学的存在的，但是比如说他要是真的掌握了这个技能的话，是不是可以就是看到任何可以看到的事情，然后就是都 没有 不可以吗？ 不会吗？ 我还以为就是他们真的已经最最最发达的那个境界，就是一眼便知里面所有的玄机，然后不管是食物也好啊，还是这个， 我觉得我看到你，我就能看到你的未来 啊。是吗？是什么呢？ 你会死， 再见。每个人都一样，好不好？每个人的终点不都是这样吗？ 对啊，所以石头上的记忆说，我看过一些资料，然后难度不下高数，对，一定是比高数更难的。 对，我觉得像我这种智商哈，这脑袋比较大， 可能学一生 吧。我觉得做一只猪可能有可能掌握这个技能。 你可以掌握猪类的奇门遁甲，是这个意思。我能掌握猫类。好不好？ 是吗？可能吧，我觉得。 我们俩也没比谁好。 我们两个也是够了，反正高数是不太能够 掌握了。好，最后再给大家推荐一部哈，它呢就是在12月29号即将上映的《解忧杂货店》，那么是由王俊凯王俊凯以及迪丽热巴来主演的，它呢也是改编自同名小说，也是东野圭吾的这个原著哈，《解忧杂货店》，并且呢，我觉得因为我看了一下日本也有原版的这个解忧嘛，所以说就是第一个就是之前这部小说本来就是大热，而且是很多这个他的粉丝们非常喜欢的一部作品，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正拍出来电影之后到底如何也是值得大家去检验的。与此同时呢，这次也是比较敢用啊，用了一些新人的演员，包括这个小鲜肉，而且这个你看他们确实带了很多粉丝，但是 商业价值很 对对对，商业价值非常的高啊，刚刚我们有大数据为证，但是呢确实我们也是非常期待他们最终的一个表现，因为他还没有上映，现在可能只仅仅出现的是他们的这个宣传片以及他们的这个个人的形象照啊，具体是怎么样的我们也是等待时间以及大家口碑的检验了。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呢，是在这个12月份您可以看到或者即将看到的很多的电影。那每年在12月份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很看到很多的盘点，关于书的，关于电影的，关于歌曲的，关于很多很多很多的。其实我是有一个小小的建议，我建议大家可以把今年你做过的事情，然后你升过的职，犯过的错，然后错过的人等等等等，自己也做一个小小的盘点，然后在每年12月份的时候都总结一下今年你又离你的理想远了多少。 哦，这个又变得好沉重。哎，刚刚我们刚燃起了大家一起为了梦想而努力拼搏。 你总结一下这一年，你会发现你还是真的干了不少事儿，然后遇到了很多很多人。 对对对，但是你像刚刚水水说到的，也确实一个问题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时间精力有限，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反思一下去年双十一买的书，当时很认真的去买的书，还有一半还没有开封。然后比如说还有很多很多这个想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完成，想要说的话，比如说对亲人啊，对什么爱人也好，想要说的话都没有去说，然后想要去做的愿望都没有去做，有的时候确实有太多的这个清单吧还没有去完成，所以说也需要大家去反思一下了。然后因为马上到了年底嘛，然后也可以做一个小小的规划，2018年我们要做什么呢？ 对，2018年除了看电影之外，我们肯定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早上好好的想一想吧。然后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记得要点击关注哦，关注活力982，这样的话在每天早上和每天的下午都会有982的节目陪伴大家。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微微一笑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我和珊珊将会明天给大家继续带来微微一笑，今天也感谢月月给我们的代班主持。 好的，谢谢大家，也非常开心可以跟大家在早间的时刻见面哈。 谢谢月月， 谢谢， 拜拜， 拜拜。